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或者我俾少少回應翻阿李博士啦，即係我即係其實正話我就同即係簡單講，其實我對馬克思主義係有少少保留嘅，咁可能因為我自己真係冇睇過佢啲嘢啦，咁我對馬克思主義認識可能真係因為阿李博士嗰本書，咁所以可能有啲嘢我係唔清楚嘅，即係佢話成價值嗰啲嘢，其實我真係唔知係 exactly 係即係到底點樣，即係話咩將做多做咗幾個鐘，除翻佢實際做個鐘就係剝削率咁嗰啲。其實我唔係 exactly 知道佢實際馬克思點樣講，但係可能因為咁，我又即係有少少保留。咁但係就算係咁都好啦，即係我真係始終呢樣嘢馬克思，我就唔想我唔想完全將自己同化，因為佢講嗰啲一啲取消公有制私有制啊咁嗰啲嘢，其實。其實都唔知佢，佢講又講啲，又唔講啲，咁好似又唔係完全取消曬。即係佢話生產工具啊，李博士話其實佢講嘅係生產工具取消啫，佢就唔係講係所有人嘅私有財產，包括你個洋娃娃、你架車咁都要公有制。咁但係有陣時佢又講到話，共產主義就係到最後就係、各盡其類、各取所需，咁即係咪錢都唔使要咧？咁其實。即係點呢？咁其實我諗唔係話唔知只李博士，可能馬克思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點。即係我覺得，我有啲覺得其實佢自己都唔係好知 exactly 應該點。咁然之後其他人咪各自演繹咯。咁所以咪搞咁大壇嘢出嚟咯。咁所以我唔係好想從一個好理想主義嘅共產主義去解決，或者去覺得應該社會要向呢方向行。我想從一個比較務實的角度去看一些資本主義的問題。其實我覺得最簡單的一件事，其實我好越想我覺得越贊成李博士其中提出一個論點，喺本書嗰個最後一章有啲乜嘢解決方法。其中一樣嘢佢就話設遺產上限。其實我越想住覺得其實係好合理嘅。我當然我唔係富二代啦，咁但係亦都大概都唔係話好窮，唔係嗰啲由細到大就見到人好有錢我就好妒忌嗰啲。咁我係一個都叫做小康之家、中產休息嗰啲啦，咁唔係大富大貴。但我只係從一個好學理嘅層面去諗呢樣嘢。其實除非如果你覺得唔同意呢個論點，咁你可以反駁啦。其實點解啲人會？拜資本主義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話，因為覺得呢個遊戲係叫做多勞多得，你努力或者你聰明，總之你付出得多，你就會有收穫，你有多啲收穫。咁如果共產主義就係做咗沙狼再沙狼，咁就冇人想做嘢嘛。咁所以資本主義佢吸引人嘅地方就係話，佢覺得你嘅付出同埋你嘅勞力係應該成正比。咁呢樣嘢係點解大家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覺得點解想要資本主義？其實最大目的係呢樣嘢。咁但係而家最大問題就係話喺呢個咁貧富懸殊嘅社會入邊，大佬人哋唔係呢位李生，另外嗰位李生個公子咁樣一出世就繼承呢個成個嘅千億嘅王國。咁根本上學校。唔係你去揾學校，學校揾你噶嘛？嗰啲高官，中共嗰啲領導人嗰啲咩哈羅斯啊嗰啲大佬，唔使你去揾佢揾你噶，俾錢最好你，最好你入嚟我度讀。咁唔好講話學業上嘅優勢，或者其他人事上關係上，大家我諗都唔使我講啊。咁話其實有啲嘢如果。因為你有錢而令到你可以有先天喺個起跑線上贏咁多嘅話，咁你成個資本主義嗰套理念，乜嘢多勞多得，乜嘢公平競爭，咁其實咪已經係自己否定咗自己。咁你成套遊戲原來咧係唔係講緊你付出幾多咧，你有幾努力，而係講緊你出身一開始喺邊度起跑，你就已經贏你九條街啦咁樣。 咁其實成個資本主義嗰個賣點喺邊度咧？即係原來就係睇你上一代積力積落幾多俾你，然之後你繼續喺嗰度繼續滾。你又即係我由一個普通人咁開始出世，同一個有揸住成千幾億嘅銀鎖匙嘅金鎖匙出世嘅人去比咁樣。咁你咪試下公平競爭咯，即係我真係唔係好理解點樣可以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，仲可以講話有公平競爭呢？咁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就越嚟越諗，就覺得其實喂咁其實根本已經違反咗資本主義嗰個理念嗰套精神，即係除非你覺得你出世你喺邊度出世都係你嘅能力嘅一部分啦，你出世投胎之前你識揀咁咪你叻咯咁樣，即係除非你咁樣同我拗咧，咁呢個唔係，我覺得呢樣嘢本身已經係好矛盾嘅。咁仲有其他一啲嘢，包括土地啊嗰樣嘢，我都覺得係，即係如果你覺得土地係可以有永遠嘅擁有權嘅話，其實都係一個問題，因為人越嚟越多，咁我後嚟嗰啲一出世，原來已經企咗喺笪俾人買咗地上嘅，咁屈機喎，係咪先？即係你李嘉誠有一日，或者唔好你，唔好成日都佢啦，好似好慘，成日都係姓李嘅，可以姓揾個其他啦，即係 國 嗰啲啦，咁樣係啦，咁佢如果即係如果總之幾多大地產商，如果地主賣曬所有地，咁咪翻去封建制度嗰、那個，即係你一出世呢附呢笪地，你就係呢度嘅，你就要俾税啦咁。但係又邊個人係政府咁，所以我又佢又會俾福利我，我一開始就欠佢租喎，或者欠佢供樓咁樣，咁其實成個制度咁後嚟嗰啲人好唔著數喎，係咪先？即係你。資本主義要公平競爭，應該一開始咪大家係個公機會均等先啦。一開始已經係個原始，話李博士芬講佢話個原始嗰個資本嘅分配係唔平均，即係個開始條件係唔公平嘅情況之下，你個玩其實係好難玩嘅，係我覺得有問題嘅。 好，咁啊，唔該曬阿 Michael 先嚇。咁啊，另外三位有冇趁呢機會想補充一下咧，或者回應一下咧？ 其實咧，啱啱 Michael 咧講嗰個土地問題咧，經嗰時有個經濟學理論叫高斯廷咯，係佢就講話一個土地，即係解釋翻點解嗰個誰邊個咧有佔有權嘅問題，係一開始嘅。但係咧，其實好細個自己都成諗咧，一出世點解要即係呢個地球嘅每日土地大家噶嘛？咁冇理由會一日地係由嗰個人一開始就佔有，一佔有之後咧，就其他冇佔有嘅人咧就要。係啦，要嚟家喺呢個人之下，要俾錢佢啊，或者做一啲嘢，而去得翻呢個本來係大家嘅地方，去好似供養一個唯一嘅人咁樣。咁結果就係話，呢一個原本有所謂佔有權嘅人，得到嘅財產不斷累積啦，而大部分冇呢個資產嘅人咧，就會慢慢用咗佢自己時間啊、金錢啊等等去供養呢個人。而大部分嘅所謂貧窮嘅人咧，佢哋就可能會犧牲嘅就係、是、一來自己嘅自由時間啦，最嚴重咧就係可能少啲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啊，又或者係自己想做自己真係中意做嘢嘅地方。所以其實同呢個地方睇得出咧，好多經濟學理論咧，其實佢係純粹描述到一個現象，但係佢冇講呢個現象係啱定係錯，係合理咯。 即係好似有啲翻返去封建時代嗰啲咧，一出世就係依附喺嗰個土地上面咁樣感覺。 Thomas， 喂，咁我覺得富二代就唔一定係人生贏家嚟嘅，佢哋個條路比較易行啲啫。咁我又覺得富二代啲成就好大，係咁社會進步其實都唔係話好。靠啲富二代咯，同埋我覺得資本主義個精神就係按能取酬咯。我覺得有能力嘅人係應該擁有多啲嘢嘅。咁我其實香港最大問題都係講話輸在起跑線咯。咁其實我都唔係太認同啊，因為如果係贏在起跑線嘅，我諗愛因斯坦個仔咪贏曬咯。愛因斯坦全世界最聰明嗰個啦，被認同。咁佢個仔都唔係好有保證好有成就啦。我諗都係要靠個人嘅努力咯，同埋個態度咯。咁係啦，咁我都想奉勸啲年青人積極啲咯，努力啲咯，係啦。 好。 好，唔該阿 Thomas 啊，即係有冇嘢想補充？如果唔係我就回應㗎啦。你嚇、啊，我回應先啦。我回應咧，其實我都知啊 ，Thomas 咧，因為最先講到佢係話天道酬勤，即係四個字啦嚇。即係我都去過好多學校嚟去講講座啊，原來即係好多學校講完都怪曬天道酬勤啊呢啲咁樣嘅名句。咁呢個我係絕對係贊同嘅，天道酬勤。但係好多時咧，其實我哋而家嗰個社會啊，嗰、那個價值觀咧，有時都幾混亂嘅。究竟即係咩叫勤咧咁樣樣？係啊，咁甚至咧咩叫勞動咧？我發覺咧，原來係好混淆嘅。我啱啱前兩日咧睇份報紙，咁啊有個專欄，有個作家，咁佢我睇下咧，佢下面寫原來係內地嘅一個資深嘅啲傳媒人啊咁樣。咁但係講到習近平咧，就最近咧就好開始好標榜，即係勞動最光榮啊呢樣嘢啦。你知啦，以前共產黨好興啦嚇，咁啊就話又要選舉嗰啲勞動模範啊咁樣啦嚇。咁啊好多唔同嘅領域啊，主要係啲工廠啊或者農業啊咁樣樣，又要就標榜佢哋。咁於是咧，佢就梗係話誒，而家即係大陸咧有一種咁樣嘅左傾嘅路線，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嚇。但佢竟然咧，佢係即係比較你話夠膽啲啦。不過香港就有呢個好處啦，因為有言論自由啦嚇。因為大陸可能佢唔夠膽咁講啊。咁佢有少少咧，就係 challenge 啊習近平呢種做法啦。咁佢即係話但其實你會唔會對勞動呢樣嘢嘅定義咧，就狹窄咗咧咁樣？係咪喺工廠入面咧嗰、那個先即係係操作機器啊？或者喺地盤嗰個工人啊、打鐵啊，原來先至叫做勞動者咧？咁佢話唔係喎，我哋而家呢個社會進步咗好多啊！咁佢話唔通古文唔係勞動者咩？係嘛？佢話係喎，喂佢都好辛苦喎，其實佢日日夾住個屎係嘛，喺個金魚缸度係嘛，好嘥腦汁喎，又要好大風險喎。咁佢話其實古文都唔係勞動者咩？咁樣樣係嘛？咁其實如果按照咁嘅理論咧，咁其實確實係嘅。咁當然啦，習近平就李萬基佢係最大嘅勞動者啦，係嘛？即係咁當然你所有李嘉誠嘅更加啦，佢直情 7-11 嘅，大家都知道係嘛？佢工作嘅時間分長過你同我啊，李嘉誠佢自己都講啦係嘛？咁佢唔係勞動者咩咁？咁其實咧，佢呢一種咧係完全將所謂即係資本家同埋勞動者，其實我哋好多時更加用個無產者咧，即係嗰個咁樣嘅劃分咧係徹底混淆咗嘅。咁其實係一個咧係好混淆性。所以我好多時咧，我哋話尊重勞動呢個係啱嘅，但係喺個勞動嘅過程咧，你係咪真係創造咗一個真正嘅有益社會嘅實體財富咧？係嘛？咁當然咧，你可以爭辯嘅，即係話我真係睇過有啲言論嘅，佢話其實炒股咧係促進社會經濟嘅嚇，因為佢幫助喺金融市場上面咧有好多市場信息，咁呢啲市場信息咧就要消化咗佢咧，就係、是、將所有嘅金融嘅各種嘅資源咧，用最短嘅時間咧就係、是、調動到最有需要同埋生產力最高嘅地方，咁所以咧其實炒股咧係人類嘅英雄嚟嘅。即係因為大時代嗰啲全部人類嘅英雄嚟㗎，佢跳落樓死咗，佢唔好彩啫，係嘛？ 即係嗰啲基金經理日日都要諗有啲咩， 冇錯啦， 係一個為社會增值嘅。 咁所以咧，即係其實我覺得咧，其實都幾荒謬嘅，即係其實已經係將佢顛倒得好緊要。即係如果你當然係呢一個嘅理論同咩咧？你因為理論係異曲同工嘅。就係、是、你話嗰陣時嗰個咩德蘭修女啊 ，Mother Teresa 咁樣去非洲啊服務嗰啲咁樣嘅窮啲窮人啊咁樣樣咧，佢話其實冇關係㗎，其實佢都係滿足咁啫嘛，係嘛？即係你理論上佢一個強姦犯出去強姦，佢又為咗滿足。咁呢個修女去幫啲窮人，佢都係為咗滿足，令到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啫嘛。所以兩個道德上係冇分別嘅喎，同唔同意啊？